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朋友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了，比如说春意盎然，比如说沐风刚刚发来留言，还有花满溪说年底很忙碌，难得的午休时间要从听节目开始，还有梅子已经习惯了每天中午到平台上来问候一下各位，宋丽 Mr. 白门门说今天天气特别好，还有雨香茶之然，北京老耳根根，圆圆 Cherry 泪雨尘缘 Easy Time， 还有君君和苦灵都已经到了公众平台上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呢，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点播一首今天你希望在节目当中送出的歌曲，包括我们在昨天节目里面因为时间关系好多歌曲没有来得及播放，也会在今天的祝福当中为你送达。我们在接下来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春意盎然，她希望点播一首歌来祝她老公今天生日快乐，分享的是一张这个照片，上面是她写下的话。春意盎然是这么写的，她说，老公，承蒙时光不弃，你又长大一岁，感谢每天的陪伴与照顾，也希望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约而至，愿往后余生快乐是你，健康是你，富有是你，平安也是你，还希望以后的生活呢温柔浪漫，还有三餐四季等等，可能不需要太过于大起大落，但是希望在平淡当中和你有一种更为贴切的浪漫祝福，最美的期待，祝你生日快乐。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我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借着最美的期待来向声音前的你，广播前的你稍稍的表白一下。在节目中，在每天每个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钟，你也是我最美的期待。当然我们在新年，在2019年的这个节目依旧会在同一时段来跟各位分享温暖和情感故事，包括我们在2019年的1月1号作为新年的第一天直播，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温暖和征集的留言和故事要跟你分享。比如我们来仔细听一下下半段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条片花。 你可知道我爱你像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一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没错，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所以呢，在最近这段时间都欢迎向你征集你在2018年都经历的哪些故事，让你感动的，让你难忘的等等等等，这些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告诉我。你说思萌，哎，我2018年呢经历了什么开心的事情，浪漫的事情，或者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等等，你都可以来和我分享。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花满溪点播的牛仔很忙。 我用子弹上的鸡介绍完了附近，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小城都看不起，只手空拳就说这么一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昨天还有一位朋友在临近节目尾声的时候点播了歌曲，但是因为时间没有我们来得及播放，他是来自刘涛。今天呢，接下来为你送出这样的一首歌。刘涛在平台上给我留言说，今年有一些事情不太顺心，有的人遇见是为了让人成长，有的事情去经历是让人开始变得成熟，也是希望 明年2019年的时候，希望开始遇见的事情都是美好的，遇见的人呢也都是善良的。今天希望点播一首我们很熟悉的歌了，它又温暖，同时又有一种无言的陪伴，来自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来自12:16刘涛的点播。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点播歌曲了。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通过下方的留言栏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名，以及你希望送出的一份祝福告诉我就好了。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页面，就是在下方功能栏974听广播当中有一个在线收听的页面，点击右上角添加一个浮窗功能，这样的话可以把它放在后台，也不会影响你在微信当中的其他方面的操作。在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之前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ellforce 他点播的徐秉龙的这首《心仪》。他说这首歌是在高中的时候无意间找寻到的，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让他和现在的爱情和现在的男朋友走到了一起，因为心仪让他们两个人有了长长久久的决心。我们来听听看。 这城市的风很大，吹走坦荡与浮夸，你总是累的时候想家，孤单的时候想起他，我听不见彩虹，我听不见晚风，我听不见日夜旋转的浮现，我遮不住双眼，我挡不住时间，会不会心意久了就会沦陷。 我决定要让忙碌的你、放松的你、心事重重的你、是自我的你，在周末的夜晚找回真正迷人的自己。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2019每个周末清晨，三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 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里， 能量加倍。 嗨，我是金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 九七四， 记得7点开始哦。 含深情的歌曲，正午时分与你手手相伴。 我想给我的朋友点播一首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我想为星博点播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希望自己在2019年可以重新振作起来。 每段故事，每份祝福，点播为你传递真情一片。2019年周一至周五12点，思萌依旧与你相约北京音乐广播。 你的故事，我的歌。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林忆莲暌违六年将推出全新专辑《零》，唱片公司昨天下午在台北举办无光听歌会，针对专辑歌曲设计结合嗅觉、味觉、听觉、触觉的听歌体验。虽然林忆莲本人未现身，仅现声导读，来宾在无光的环境下体验了一场特别音乐旅程。首播主打沙文由清风填词，五月天、阿信编曲及和声。林忆莲平时关注女性议题，歌曲描述性侵受害者心境，也希望透过歌曲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日前传出林忆莲发完这张专辑即将隐退，经纪人陈振川表示，退休不是一个项目，是生活随着状态改变，他对曝光没有需求，他的曝光会越来越少。继续来关注艾怡良新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首播主打 Forever Young 上周五单曲数位全面推出首播 MV， 网友直呼他是唱出灵魂深处的歌手，更封他为偷眼泪的人。最后来关注最新一周的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刚刚揭晓，马戏之王的原声大碟在新一周榜单中重返榜首位置。而在这一周的英国流行音乐单曲榜中，美国当红流行女歌手阿丽亚娜·格兰德火热的新歌 Thank You Next 本周以第六周称霸。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了，我是思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你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歌曲，送达一份什么样的祝福呢？我们在下半时段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朱妞，她说啊，刚刚也是值完勤送走学生，有一点心力交瘁的瘫在了办公室里面，有点累，但上半时段刚刚听到了莫文蔚的声音，外面的世界感觉很舒服，包括窗外的天气也特别的好，也希望点一首歌在下午的时候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这是来自他刚刚点播的，来自于 SHE 的你曾是少年。我记得咱们的好多听友有一些女生好像对这首歌也是特别的偏爱，对吗？ 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湖边的寂寞 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 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我们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沐风，他通过语音的形式刚刚发来了一段话，我们先听听他的声音吧。 徐萌萌你好，我喜欢为自己点播一首《异乡人》，以纪念自己到北京之后的第一次四肢酸痛的发烧。谢谢，也借此送给所有的北漂。 沐风刚才发来留言说，这个想点播一首李健的《异乡人》。他说今天呢，经历了自己到北京之后的一次发烧，的确最近的温度有时候时高时低，包括我记得好像沐风是在外面工作吧，虽然每天都能够坚持来到节目里面报道，但是都是在外面一边工作一边忙碌一边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我还知道今天另外一位朋友，这个宋丽的孩子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烧了，但还依旧坚持到了下班才回到家休息，目前也在休养当中。所以也提醒各位其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身体，当你发现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及时的去问问医生，问问身边的朋友，家里面有药了也要吃一点预防一下。异乡人这首歌在此刻12:41，我们即将要听到，送给沐风，送给宋丽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够快快的退烧恢复健康，别忘了到时候来到公众平台上报一个平安，也让我们放心。 带雨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 是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 温暖陪伴在我左右，我也希望这是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的真实感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 Silence 点播，他说突然感觉呢，哎，生活当中的压力有一些大，感觉到比自己优秀的人很多都在努力前进，努力的进步，而自己仿佛在停滞不前。在19年他说希望自己内心能够更加的平静更强大吧，点播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自己，也怀念那年徒步翻越粮草山那么勇敢的自己，给自己加个油。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向我召唤。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梧桐树点播，他说此刻希望点播的是平凡之路，要送给一起和我在班里面围着收音机听音乐的七班的同学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彼此陪伴，一起走向远方。我还看到了像风一样自由还发来了视频，他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通过收音机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哇，看到了，刚刚梧桐树发来留言的时候我还说，哎，既然都一起聚在来听节目了，不妨发一张合照来看看啦。然后刚刚我已经在平台上收到了特别可爱的几个孩子，感觉应该是要比我小很多了吧，但是笑起来又那么的好看。最后一首歌了，平凡之路，同时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十二点钟继续锁定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继续点歌传递温暖。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送给梧桐树。 岁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